三角猫。有一只漂亮的波斯猫，长着一身又白又长的卷毛，可漂亮了。但是它又馋又懒，什么也不会，只会做做怪腔，逗人欢笑。它的主人是个医生，看病的时候，波斯猫就在它的脚边喵喵叫。日子一长，波斯猫也学会了许多医学的名词，它觉得自己了不起了。有一天，波斯猫打翻了客厅里的金鱼缸，把金鱼吃了个精光，气得主人拿起木棍打断了它的一条后腿。它连蹦带跳地逃出了窗口，从此成了一只流浪的三角猫了。它流浪到一个大森林里，遇到一只多嘴的乌鸦。乌鸦问它：“ 喂，流浪汉，你从哪儿来呀？”“ 滚开，你这小黑炭。” 三角猫挺了挺胸说：“ 我是城里的医生。”“ 哇哇，城里来的医生了，哇，城里来了医生了。” 这多嘴的乌鸦话还没听完，就在森林里大叫大嚷。这一下，大伙都来看热闹了。瞧，小猴用尾巴倒挂在树枝上朝下瞧，大乌龟伸长了脖子，看看谁第一个来挂号。乌鸦在树枝上嚷嚷着：“ 排队排队，看病的都要排队。” 第一个病人是小白兔。“ 请问我怎么老是红眼睛？” 三角猫学它主人的模样，翻了翻兔子的眼皮。“ 啊，这是结膜炎，你一定是用脏手揉眼睛吧，手上有细菌。”“ 可是我生下来就是红眼睛呀。” 小白兔不服气。“ 那你一定是在娘肚子里就揉眼睛了。” 三角猫挺尴尬，抓了抓胡子，说了大家哈哈大笑。“ 二号二号。” 乌鸦忙喊。二号是骆驼，他说要治治他的驼背，哈哈，逗得大家更乐了。三角猫指着指高耸的驼峰说：“ 谁叫你小时候念书老弯着背呀？” 倒挂在树枝上的小猴笑着说：“ 三角猫大夫，骆驼还没有上过学呢。” 这话逗得大家又一阵大笑。三角猫觉得脸上直发烫，哎，下次说话要小心了。调皮的猴子接着问：“ 大夫大夫，我怎么长不胖，大家都叫我瘦猴呢？”“ 三角猫说不出来。乌鸦抢着说：“ 那是因为你嘴馋，爱吃零食。”“ 呸，你这小黑炭。” 猴子想去抓它，乌鸦飞到另一棵大树上了。“ 别吵了别吵了。” 咦，谁在说话呀？谁也找不到理。哦，原来是世界上最小最小的鸟蜂鸟从树上飞下来了。它的个子跟黄蜂差不多大小，称一称只有一粒花生米那么重，可它的羽毛比孔雀还要美丽呢。蜂鸟说：“ 猫大夫，请你告诉我，我为什么长不大？”“ 这叫呆小病。” 三角猫学着医生的腔调说：“ 是甲状腺有了病。”“ 什么什么？” 蜂鸟听不懂。大象说：“ 那我是什么病呢？”“ 你是巨人症，脑子里长了瘤子了。” 三角猫心想，这回准说对了， 哈哈！ 大象的笑声差一点把小猴震下树来。“ 你这个骗子，我们什么病也没有呢！” 哈哈！ 大伙儿一起嘲笑这个不懂装懂的三角猫。可怜的三角猫只好一瘸一瘸地离开这座大森林了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